是吧？我的朋友叫我坦坦。啊哈，鼻涕先生，你知道你哪里做错了吗？我跌倒了。不，在那之前，谁能告诉我鼻涕先生是哪里错了？有谁知道？我们再看一下袋子。看好了啊！啊，对，那看到没有？门，你没关门。不。 你没把门关上是惊吓专员最大的一个错误，因为， 那样风会跑进来， 那会让小孩跑进来。 哦，何特鲁先生， 没有任何东西是比小孩更毒、更致命的，碰一下就能让你没命。没有把门关上的话，小孩就能走进这个工厂，走进怪兽世界。 我不要进小孩的房间，他不能不去。你们要进去，因为我们需要这个。我们的城市仰赖你们收集小孩的叫声，没有尖叫就没有能源。是的，这是危险的工作，所以我要你们使出看家本领。我需要信心满满的惊吓专员，坚毅、强悍、狰狞又可怕。 最好是像这个詹姆士苏利文。 早安，怪兽。 兽之都，怪兽城市现在是早上6:05，气温是19°，这种天气最适合爬虫类，而且今天看起来很适合躺在温暖的被窝里赖床，或者是锻炼瘫在床上那坨松软的赘肉。起床，毛怪！ 我没有预约起床服啊，大烟仔啊！ 嘿，少说话，多运动，棉花糖小子。燃烧脂肪，还自称是怪兽吗？下下脚，下下脚，下下脚，哦，手还行了。哦，下下脚，下下脚，下下脚，下下脚，下下脚，小孩睡了。双胞胎，上下步。哈，哈，呼，我以为能把你难倒。好，毛怪，加油，准备好了吗？跟他在这儿，哎，在那儿。不要小孩碰你哦，别让他碰你。拍手怪兽下下脚，吓得小孩哇哇叫。加油，抗氧半句，抗氧半句，恐怖怪兽不能有牙半句。 18下，有没有119？ 让我们看看有没有120。哎， 我就不敢相信你。 我甚至没有流汗啊。 不是你，快看，是新的广告。 哎呀妈呀！怪兽电力公司的前景看好。 这里面有我， 这里面有我。的一部分，给您的车子动力，给您的家暖气，给城市光明。 我们是怪兽电力公司。 哎，你看贝蒂。 帮每个小孩找到最害怕的怪兽，以制造超高品质的尖叫转换成持续稳定的能源，你使用的一切电力都来自怪兽电力公司。 我们是怪兽电力公司。 难的是人类逐渐丧失赤子之心，小孩子的胆量越来越大。 怪兽电力公司有迎接未来的准备，我们有最顶尖的怪兽，最棒的净化器，并深入研究新的能源技术。 快看到我喽！ 我们为了开创更美好的明天，加油！ 我们是怪兽电力公司。 我们是怪电怪兽电力公司，因为关心所以惊醒。 我真不敢相信。 别难过嘛。 我上电视啦！嘿，你看见了吗？我是天才。喂，我知道，我是不是很棒？全家都看到了吗？是你妈。我能说什么呢？我很上镜头啊。毛怪，你相不相信我这张帅脸一定会常上电视？ 哦，是吗？是上社会秘密档案啊。 你从小学开始就嫉妒我长得比你帅了。 亲爱的，一切顺心。 你也一样。 好了，毛怪上车吧。你要去哪？你要做什么？ 能力源缺乏，咱们走路。 走路？ 走路？ 不，嘿，我的我的。 走啊，走啊！ 毛怪他需要人家开啊。宝贝，再见，我再跟你联络。嘿，你想知道我为什么买那部车吗？ 不想。 为了开它，我是只开到街上去，叭叭，然后咻咻，我的不需要走路啊。 别再念了吧，大烟仔。走吧，你需要运动啊。 我需要运动？你看你呀，你才肥得像只猪公。 早安，大眼仔。早安，毛怪。 嗨，还一个早，好好玩哎。 拜大眼仔，拜毛怪。 要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你们好！ 哎，东尼， 东尼， 听说你快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 我只希望大家有足够的能源。 哈哈哈！哎，接着我请客。 谢了， 谢了， 太好了。 哦，醒了。 哎，大个儿，早安。看到没有，大个儿也走路上班 了。当然了，他只要走5步就到了。 早啊，毛怪。 早，大嘴。 哎，毛怪， 我们在金夏厂房见了，兄弟。 好，马吉，你社工做的怎么样了？ 毛怪长， 毛怪，你来了。 嘿。 他怎么还是歪歪的？他没有。 嗨，老兄，早，杰瑞。 好。哈，苏立文先生。哎 呦，我说过了，叫我毛怪。 那怎么可以？我们只是想祝你今天好运。嘿， 拜托你们俩快闪开，这样会扰乱他的。哦， 抱歉。 待会儿见了，两位。 苏立文先生，给他们好看。 安静，你这样会扰乱他的。 哦天哪，抱歉，玩具。 怪兽电力公司，请稍后。怪兽电力公司，我会帮你转接。金锁女王休假，你要留言吗？ 哦，蛇蝎美人， 电眼帅哥， 生日快乐！ 哦，电眼帅哥，你还记得耶？嘿，毛怪亲亲。 哦，西利亚宝宝，生日快乐！ 谢了。那么，今晚是不是要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哎，我已经在一家小餐厅定位了，哈利寿司。 哈利寿司，可是那个位置是很难定的耶。 难不倒我电眼帅哥，我们下班见了，一分钟都不准迟到。 好的，亲爱的， 保持浪漫情怀。 你和我，我和你永远不分开。 马怪，她是我的真命天女，就是她了。 我真为你高兴啊。 哦，对了，谢谢你帮我跟餐厅定位啊。 哦，没问题，我定的名字是电眼帅哥。 哦，好主意啊。你知道吗？这并不好笑哎。怎么会， 大眼仔？哈哈哈！ 真想不到，能吓小孩子，也能吓小怪兽。 我没有被吓到啊，我是过敏。 哎哈， 是。 哎，蓝道，你留到上工再表现好吗？ 我今天的状况好极了，我会有很好的吓人表现，可能会破惊吓记录。 哇，蓝道很好啊，这样我们先打破记录的时候，你就会更无地自容。哈哈。 嘘，听见没？连风都说我会赢， 听见没？风什么大头身，讨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好好教训那个家伙。扫地精，宝贝，罗斯，早安，可爱的瓜牛美女，我们今天要吓哪个小孩？ 华斯基，你昨天晚上没有交报告。 哦，该死的报告，要是它全部被风吹走，那有多好。 不准再有下一次。 好，是，我会尽量别太粗心啊。 我会盯着你的，华斯基，随时盯着你。 哦，他疯了嘞。 所有惊吓厨房人员启动，惊吓助理请各就各位。 东海岸连上线了，惊吓专员准备就位。 让大家一起来趴表吧， 我赢定了。 倒数计时：七、六、五、四、三、二。 老大，你是老大毛茸茸的大哥大。 好极了。 耶、yeah. oh, ，做得好，做得好，那一扇门马上来。 难道你还是落后？也许我该调整一下尖叫转换器。 快给我那一扇门！ 门好，门。 瑞，目前的业绩怎么样？ 老板，今天的业绩目标应该可以达成啊。 这个月来的第一次。 怎么了？ 那小孩差点碰到了我，他跟我指令那么近。 他不怕你吗？他只有六岁。 我差点没命，我差点就挂掉了。 老兄，振作一点。哎，这道门没有产能了， 我们来了， 来了， 小心， 快打开， 结果怎 么样呀？ 我们这个礼拜损失了58扇门。啊， 现在的小孩啊，不像以前那么好下了。 开工吧。 难道 干嘛？ 你看， 大家注意，我们有新的惊吓冠军蓝道宝鸡。 哇，这么少嘞！你看看你这数字。 全部搞定。嘿嘿。 算了。 詹姆斯啊，你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 哦，何特鲁先生，我只尽我本分，当然我有最好的老师。 要是5秒钟内在我的工作站还看不到新的门，我就亲手把你给碎尸万段。 嘿，大眼仔做得好，那些数字挺高的。 什么？你知道吗？我根本没注意。对了，乔治表现怎么样？ 哦，表现得很好，我喜欢跟那个大个合作。 小李，继续攻一门，我今天运势很旺。 乔治就像兄弟。2319，状况2319。 紧急状况！紧急状况！紧急状况！紧急状况！紧急状况！ 乔治·桑德斯，请站在原地别动，准备清理污染。 我的动静， 大家快找掩护！ 不会又是系统组吧？ 快快快！别让让，站在一边，离开受污染区。2319状况，清除其他人，等不过来了，小心。最后，小心。 谢了各位，刚才好险啊！ 好了， 求求你不要不要！ 好了，各位休息一下，我们得关闭半小时，重新设定系统。 整个惊吓厂房停止作业，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的？ 所有大厂员工都要。 今天真倒霉， 我们只处于低潮期，大家都知道你会带我们克服难关 啊，去跟董事会说吧。詹姆斯啊，公司在我们家族已经历经了3代了，我说什么也不会让公司倒下去。 老板，我也一样。 对了，我需要你帮忙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儿？您说。 我们雇佣了一些新的惊吓专员，老实说呢，他们 菜鸟吗？ 烂透了，我想也许你明天可以来为他们示范一下，让他们知道怎么样成为顶尖的惊吓专员。 啊，我会先耍你发明的那招如雷暴跳。哇！ 没错，不愧是我的爱徒。 大家动作快，所有门总归回原位，没有例外。 你今天的表现无人能及，你太神了，我的朋友。 再继续下去，肯定能打破金夏纪录的。 没错，宝贝。想想看，我不只要带他去吃晚餐，还要带他去看赛车，过瘾吧？ 很好。 那你什么安排呢？ 哦，我要回家去锻炼身体。 拜托，人生除了下人还有别的事可以做吗？哦，曾一香借我用用。 好。你要臭豆腐配方，还是垃圾配方？ 有没有臭鼬的？ 没有。 那赖皮狗的呢？ 有，来多喷一点。 毛怪，我好罗曼蒂克，我都想嫁给我自己了。 大眼仔，你饶了我吧。 浪漫的夜晚在等着我，今晚只属于我和西利亚。爱之船就要起航了。老兄啊，我不说你不知道啊，他那美丽的脸庞啊，总是让我的心哇！ 你好，华司机，今晚要出去狂欢是吗？ 这个嘛，老实说。 那么你一定把报告都归档了，对不对呀？你说不出话的样子，让人挺担心的。 糟了，我的金像报告，我把他们放桌上，可是我要是不能在五分钟之内赶去餐厅，他们就会取消定位啊！首先，美人。 嘿，电影帅哥，要走了吗？ 我很想啊，只是 怎么了？ 你知道吗？只是有一点小小的， 听不懂。 只是 我忘了应该要归档的报告。大眼仔，是在提醒我，谢了。 哦，是吗？我是说对，对，没错。 哦，好吧，那我们走吧。 马上来。毛怪，报告在我桌上，粉红色的归会计部，紫红色的归采购，紫色的要给罗斯，紫格子的留着。 粉红色给会计部，紫红色给罗斯。哦不，紫红色给采购，紫色的要给罗斯。哦天哪，不知道紫褐色是什么。哦，这是紫褐色。哟吼，有人在吗？这里有一扇门哦。 哟吼，嘿，不是，哪位同志在下人吗？有人吗？有。 不不不不， 爱这个了。 庆祝过很多次生哦，不是很多次生日，但是这是最好的一次了。你在看什么啊？ 啊，我只是在想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情形，你有多漂亮。 贫嘴。 那时候你头发比较短啊。 嗯哼，我在考虑要把它剪了。 不不，这样长短刚好，我喜欢你的一切。 哦。 就在昨天，有人问我整个大都会最漂亮的怪兽是谁，你知道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啊？ 我说。毛怪， 毛怪， 不不不，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 麦克，你在胡说什么啊？ 蛮帅的，如果你喜欢高大粗犷、毛茸茸， 真碰到你们。我想要点外带啊， 麦克， 毛怪， 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你快走啊，你会破坏一切。 我刚刚回去拿你的报告，结果那里有一扇门呢。 什么？一扇门， 蓝刀在里面。 等一下，蓝刀，哦，那痞子，他想作弊偷偷加班， 没那么简单。 什么？ 你看看那个袋子。 什么？ 你看看袋子里面。 什么袋子？ 哇，这里面有爱吃的东西。西利亚，拜拜。 先生，让让。 麦克，怎么回事啊？ 西利亚，请你试着了解。 下一个，好， 我得去做一件事。 麦克， 好，开了降级啊，数到三，一二。 有小孩！有小孩！这有小孩，人类的小孩！ 电影帅哥！ 快走！ 大楼进空了，准备清除污染。 我老板的约会啊，全被你给搞砸了。 如果目击证人所言属实的话，这将是怪兽史上第一宗小鬼入侵的案件。 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证实是否有小鬼入侵。 哎，有个小孩从我头上飞过，还用他的镭射眼炸毁一辆车。 我想逃离他，可是他用特异功能把我举起来，疯狂的乱画。 是真的，我亲眼目睹整个情况。 以我专业的知识来分析，我认为这将会给我们这个城市带来 空前浩劫。啊！ 来 了， 小飞，不不，别碰碰了，你这个小哦，拜托，那都是这笔画摆好的，没关系，不要紧，只要他不靠近我们，我们就会没事儿。妈， 我要骑马吗？大队长，大队长， 哦，你喜欢这个？那边， 嘿嘿，够了，谁都不准碰小麦麦。 大眼仔，把熊给他。 哦， 糟了。 小熊，你喜欢这个小熊吗？ 好怪、 小熊可爱，小熊最可爱，不哭不哭。小熊不哭，你也不哭，大家不要哭，哭了就糗大了。不哭不哭，真不哭。 很好，毛怪，继续唱，你做得很好。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啊！ 毛怪，小熊，小熊，快把小熊给他吧。 怎么回事啊？ 我不知道，可是他最好是不要再来一次。 嘘嘘嘘嘘！我在干什么？我怎么这么笨呢、啊？我将会毁了公司。哎， 公司现在还有谁在乎公司啊？我们怎么办？那小鬼根本就是一个杀人机器。啦啦啦啦啦啦！我敢说他一定在等我们睡着，然后呼，我们是待宰的羔羊，待宰的羔羊，我们是活靶子。好，听着，我想到一个计划了，我们可以用大汤匙挖一个隧道通到城外，把它放生到野外。 汤匙？ 就这样，没点子了，没辙了。大热气球太贵了，用大弹弓太招摇了，做巨大的木马太神话了。哎，没点子，没点子，想不出来，想不出来，一片空白。 大眼仔，他好像困了。 哦，那么你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让他睡一觉？让我给你好好的想办法。 你困了吗？你累了吗？想睡觉了吗？啊？好好，我来弄个小床铺给你啊。哎，那是我的床，哎，你会把细菌弄得到处都是。哎，算了，我想睡沙发也挺舒服的。怎么了？那只是衣橱，你快点睡吧。哎，那好像是蓝道。哎，蓝道是你的值班怪兽哦。你以为他会从衣橱跑出来吓你？哦天哪，这该怎么解释呢？它是空的，你看，这里面没有怪兽了。现在倒是有了，可是哎，我不会吓你，我下班啦。好吧，我就坐在这里陪着你睡觉。睡吧，快睡。睡觉，赶快睡。你走入梦乡。大眼仔，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可是我认为那孩子并不危险。 真的吗？这样的话把他留下来，我一直想养一只会吃掉我的宠物。 听我说，我们把他从他的门放回去。 什么？ 哎，你想想看，我们送他回去，这件事就像没发生过，一切恢复正常了。 这是玩笑吗？告诉我你是在开玩笑。毛怪，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到现在都一直非常有耐心，可是这主意啊糟透了。我们要怎么做？带着他大咧咧地走进公共场所，然后我们要明目张胆地走去公园，是吗？ 我不敢相信，我们真要明目张胆的走去工厂了。毛怪，一个拖把、两个灯泡和沙发布是骗不了人的。请你想一想，尼斯湖水怪、大脚哈利、可怕的雪怪，他们都是被放逐的怪兽，下一个说不定会轮到我们了。 别紧张，我们做得到的。 嘿，法兰克，你好吗？ 你们好。 放心啊，不可能有事的啊。 等等，要我们抬指纹。小心点，我这的视野很好。再近一点，这是在现场找到的。 别紧张，别紧张， 别叫我别紧张，每一件事是正常的，都有问题。 可能被污染了。 各位，安全是我们的第一考量。如果有任何事情需要，哎呀，现在不要闹了，不要闹了。哦，你好，小家伙，你从哪冒出来的？ 和特鲁先生 啊，詹姆士，这是你女儿啊？ 事实上，她是我表舅的妹妹的女儿。 对，今天公司举办的上班恳亲会。 我怎么给忘了呢？啊，詹姆士，今天午休后你到模拟室来，为我们做我们一起谈过那个惊吓示范，怎么样啊？ 老板，我今天有点…… 好，我知道了。詹姆士啊，我们就下午见了。只要这些男士没有让工厂暂停作业。 哦，天哪， 惊吓示范。好极了，为什么我最后一个知道啊？我们可以带你表舅的妹妹的女儿一起去，铁定造成轰动。 站住， 来吧，这里没有人。好，我们只要把那小鬼送走，所以呢在这儿等着，我去拿磁卡。 可是他不能待这里，这是男厕所。 你在胡说些什么？他是小孩，不要紧，没关系。你看，他喜欢这里，他高兴的跳舞。我拿到磁卡，马上就回来啊！ 你跳的舞好可爱哦，看起来就好像你想……哦。你好了没有？ 不要！ 抱歉。 鸭子呀呼，鸭子呀呼，跑更快，跑更快，一直没有眼睛。 好了，你好了对不对？哟呼！他跑到哪儿去了？他不见了吗？他是不是变成隐形人了？真搞不懂哎。抓他！嘿，你真行。 镇定，放轻松，放松。罗恩斯，如花似玉的美人胚子，你今天好漂亮！你换了发型吗？告诉我吧，那一定是新发型，对吧？那一定是新发型、新彩妆。你去拉皮、整容、做脸，一定做了什么？还是因为小镇美容，让你的脸看起来就像……好吧，我需要帮忙。难道昨天在惊吓厂房偷偷加班呢？我真的需要他用的那上面的钥匙。 哦，是这样吗？可是你猜怎么着？你昨天晚上没有交报告。 他没，我说我没交报告。 这办公室关门了。 不管准备好了没有，我要来抓你喽！我越来越近喽，躲猫。 你在做什么？ 我在找那小孩啊。 他不见了。 不，他就在在这里。哎，怎么回事啊？ 我跟你的队友说过，我什么也没看见。 走吧。 懒道，谢天谢地，我们该怎么处置那个小孩？头白， 他上头版新闻，那小孩，你要找的那个小孩。 你闭嘴好吗？你以为我不了解这个状况吗？我整晚没睡就是为了找他。 我做了简单的评估，考虑过寿司餐厅的面积，那小孩可能偷走了。 在没确定以前必须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懂吗？你只要管好机器，我会处理那小鬼。让我查出是谁放他出来，他们就没命。你还在这干什么？快走，快走， 我走了，我走了， 现在就走。他们走了。 You， 这下糟了，这下真的糟了。 他们说是什么机器？ 谁在屋啊？哦， 大燕仔，别紧张，我们只要把门弄下来，送他回去就行了。 哎，你说的对，你说的对，我们只是两个普通的上班族，绝对不会引起注意的。 嗨，各位朋友早啊。 嗨，你们好吗？ 你减肥了是吧？还是去瘦身？你拿到磁卡了对吧？ 我当然拿到，我说过我会去拿磁卡，我就去拿了磁卡，现在我拿到了磁卡了。好，马上来了。 你自己要多保重，别在从衣橱里面跑进来咯。啊大燕仔，那不是他的门。 你说什么？那当然是他的门，是他的门呢。 不，他的门是白色的，上面还有花。 不，一定是昨晚太暗了，因为这就是他的门。嗨，你听见了吗？里面好像有玩具哦。好了，小鬼，寄明信片给我，我叫麦克华斯基，地址是麦克华斯基大难不死路22号。 麦克华斯基。 很好，好，一路顺风，再见，去吧。看这棍子，看到没有？去捡回来，去吧。 大燕仔，这不是阿布的门。 阿布。是不是阿布？ 那是我给他取的名字，有问题吗？ 毛怪，你不该给他取名字，一旦取了名字你就会对他有感情，快把他送回他的世界去，否则别怪我。我们在排练啊，公司的一个尾牙的表演，叫做让他回他的世界去，否则别怪我。哎，还是个歌舞剧哦。让他回他世界去，否则别怪我。快回去，快回去，快！我们还在研究，还没编完啊。可是呢，我们需要几个代位人员。毛怪，我受够了，跟他道别吧。他人呢？你跑哪去了？ 他人呢？ 怎么会这样？你又让他跑掉了？哦，实在是。哎，慢着，我出运了，太好了！啊，他不见了。哎，你上哪去？毛怪，拜托别搞砸了，我们就快打破记录了，别这样嘛，别人会找到那孩子，他就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 你们俩在干什么？ 他们在拍戏。我们出运了。 闭嘴，大眼仔。 毛怪，那小孩居然能跑出来，有够夸张了。 哦，对，是很夸张。 传言说那小孩回到了工厂，你大概没看见，对吧？ 没有。 不过如果是工厂员工做的，我敢打赌一定是韦斯福。 韦斯福？ 对，6号工作站那个，你知道他总是心神不宁。 哎，韦斯福， 干嘛？ 你昨晚几点下班的？ 麦克华斯基。昨天晚上肯定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夜晚了，过分！我以为你在乎我。 拜托，亲爱的甜心，我以为你喜欢寿司。 寿司，寿司，你以为我说的是寿司？ 大眼仔， 麦克，麦，男人。 呼吸，继续呼吸。 那小鬼在哪？ 小鬼啊？什么小鬼啊？ 他在工厂里，对吧？ 你别想把罪推给我，要不是你昨晚作弊的话，那个小鬼他也不会跑出来。 作弊？ 作弊？对，好吧，我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件事。5分钟后铃声响起会怎么样啊？ 中场暂停吗？ 大家都会去吃午餐， 这也就表示厂房将会 重新油漆， 空荡荡，会空无一人。你这个猪头，看到那个时钟吗？当长针往上，短针也往上的时候，那孩子的门要送到我的工作站。可是长针往下的时候，门就会不见。你要在那之前把小孩放回去，你懂了吗？ 啊不，啊不要！ 哎，你站住！就是他，广告里的就是他， 没错，是他。 可不可以帮我们签名？ 当然，没问题。 麻烦你写给贝贝，是我女儿。 好嘞，我想想看。祝福你，你下任的朋友敬上。 所以我就说，你要是再这样跟我说话，我们就完了。 那他怎么说？ 你知道我妈，她罚我进房间。 待会儿见哈，保重。 这 些还忘了？ 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那个滑神经。 有没有看见毛怪？ 没有啊，抱歉。 毛怪！ 天哪，大眼仔看起来好像有麻烦。 二三一九，我们有二三一九状况。 天哪！ 毛怪，毛怪，毛怪！好消息，我有解决的方法了。可是我们得赶快啊！他人呢？毛怪，那是一团垃圾 我还听得到他讲话的声音。 我也听到了。 那个娃娃机， 里面到底有几个小孩呀？ 那个娃娃机，阿明，阿木， 你没事吧？我好担心，我好。 以后不准再离开我的身边，小姑娘。 对不起。 你没事，我真高兴。 天哪，好一个慈爱的父亲。 事实上，她是我表舅的妹妹的。 够了，可以了，走吧。 麦克华斯金。 对对对对，孩子让开，我们再感谢。哇！ 你不要再逗阿布笑了，好吧？ 我没有，快走。 我还是不懂，你找到阿布的门？ 待会再解释啊！快走！好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我千万要在，千万要在，千万要在，不在那里！就像蓝道说的。 蓝道，等一下。 三，快把小孩放回去！我们会恢复正常的生活，噩梦结束啦！ 阿布，来，不要怕。 怎么回事啊？快呀，快放回去啊！ 大眼仔，你在想什么？我们不能相信蓝道，他在找阿布。 谁在乎？快点，这是有时间限制的。 不，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毛怪，听着，你要他的门，那就是了。快点！ 不好！ 你要我证明一切都没问题？好，他要这扇门，我弄来，他又不要，他是有妄想症的大毛球。大眼仔， Yeah. 大眼仔，你在哪里？你在里面吗？大眼仔，大眼仔，你在哪里呀？ 啊 ？The guy making the ball。 阿布，做得好。 首先呢，应该是大眼仔啊。如果你想威胁我呢，请多念点书。第二，要是你认为绑架我，我就能帮助你拿到第一，那你是疯了。 你还以为我只是想打破那蠢记录？ 本来是，不过看到你那样冷笑，应该没那么简单啊。现在我想，我是应该闪人了。 我即将改革金夏工业，改革以后，连伟大的詹姆士苏利文都得为我工作。 你怎么突然变得勤奋起来了？ 首先我要知道那孩子在哪，你要告诉我。哎， 我什么也不知道。 是啊。 哎，真的，我说真的。 那什么？ 别这样，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别这样，不！哎，不要！哎，东西怎么冲着我来呀？我不喜欢会动的大东西向我逼近啊！不，别这样！哎呦，不，难道？ 跟尖叫提炼机打个招呼吧。 你好。别这样，你要去哪儿？我们谈谈，我们喝杯拿铁。别这样，有事好商量嘛。 那什么东西？ 那什么东西？慢着，慢着，慢着！不！哦，不！别这样！嘿！救命啊！ 哦，你这次又哪里出错了？ 我不知道，我调整了驱动轴， 去检查机械。 一定是阀门给塞住了。哎，这种三五零型的机器就这种毛病。你看，阀门出现一个故障。 你喜欢车吗？因为我有一辆超炫的车，只要你放我走啊，我就把它带你去兜兜风，好吧？拜托，范克斯。 抱歉，华斯基，可是来到不准我跟他邪恶阴谋的受害者称兄道弟。 怎么回事啊？大眼仔呢？ 快点！ 这太疯狂了，他会杀了我们呢！ 小心处理，可能有污染。 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喽！我们可以到遥远的地方去过新的生活。再见，怪兽电力公司！再见，核桃卢先生！ 大眼仔，等一下！ 嘿，你在做什么？ 跟我来，我有个主意。 不！模拟终止。 不！不对。你在干什么？你应该吓那个孩子，不是替他唱摇篮曲。 我是打算用蛇拳加忍者的招数，再加吐舌头。 哦，要我跟你说多少遍？关键在于你的架势，在于你是怎么样进这个房间。 何特路先生， 詹姆士，你来的正好啊！ 不，老板，你不了解。 让这些菜鸟瞧瞧你的厉害。 不，老板，我不能。老板， 你得听我说。 大家注意看，你们即将看到本行的顶尖高手的示范，重新设定模拟。 可是老板， 给我们来个惊天动地的怒吼！ 赫特鲁先生现在没有时间做这个， 快点快点，你还等什么？好， 可是老板， 好。做得好，詹姆士做得好啊！ 啊不， 好了，各位， 各位， 希望你们今天学到了宝贵的一课。 阿布，阿布，阿布，是我。 一个小孩， 老板，他们有毒。 什么？ 我知道听起来很疯狂，可是你相信我。 阿布，不不不不不不，不要紧，我只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别害怕啊。那不是真的，我只是。阿布。阿布。 所以他就想杀了我们，这一切都是蓝道的错。 蓝道。 是的，而且我们可以带你去他的秘密实验室，就在工厂里面。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哎，怎么会这样子？还有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没有。 很好，公司承受不了更多的负面宣传了。好了，在我们做其他事情以前呢，最好先处理这个孩子。哎，我从来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绝不允许。很遗憾你们被牵扯进来了，尤其是你詹姆士，但是呢，我们现在可以纠正一切，为了公司着想。 老板，那不是他的门呢。 我知道，我知道，是你们的门。 他也有份，这件事都怪你。要是你听我的就好了，只要一次就好。可是你偏不，对吧？你还是没有在听。啊！ 欢迎来到喜马拉雅山。可怕的大雪怪，你们相信吗？我看起来可怕吗？哎，他们为什么不叫我可爱的雪人，或是亲切的雪人？真是的，我是好人。甜筒， 是。 哦，不不不，别担心，柠檬的。你呢，大块头，甜筒？ 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他看我的眼神？ 哦，可怜的家伙。我了解，被棒毒并不好受。譬如说，我的朋友大脚哈利，他被棒毒的时候，听说用毒藤做成尿布，像王冠一样戴在头上，自称是湿疹王。但是你们不会那么惨，我是说你们够幸运了，跟最好的朋友一起棒毒。 他不是我的朋友。 哦，我以为你们是朋友。刚才我看你们在雪地里，两个抱在一起。 你像那个大傻瓜，毁了我的人生。为了什么？就为了一个小孩。都是你害我被困在这不见天日的冰封荒地里。 冰封荒地，你是指奇妙的梦幻地吧？你看这些很棒的雪怎么说啊？哦，等你们看到本地的村庄就知道了，全世界最可爱的村庄。我还没提到免费的牦牛奶呢。 慢点，你说什么？ 牦牛奶啊，挤牦牛奶并不容易，你知道吗？你只要把毛挑出来，其实是很营养。 不不，你说村庄在哪儿？那有小孩吗？ 小孩有啊，胖小孩、瘦小孩、爬石头的小孩。 村庄在哪儿？ 他就在山脚下，走路大约三天。 啊，三天！我们现在就得去那儿。 你们要到村庄去，好吧？这的第一条守则，最好，不，绝对别在风雪中外出。 我们得去救阿布。哎呦， 阿布，我们怎么办？自从那个孩子来了以后，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你看我们现在的处境。 哦，毛怪，我们本来可以破纪录，我们本来可以成功啊。 现在那些都不重要了。 那些都不。等一下，那些都不重要。 好，你是说不，很好，好极了。你现在终于说实话了，是吗？ 哦，你们看看，铁桶都化掉了，让我再到外面去弄些来。 毛怪，我们之前所做的一切努力呢，那些重要吗？嗯？还有西利亚呢？我再也见不到他了，那不重要吗？还有我呢，我是你的朋友，我是你最好的朋友，哎，我不重要吗？ 大元仔，抱歉我们被困在这里，这一切并非我的本意，可是阿布有麻烦，我认为可能有办法救他，只要我们能够到那个…… 我们，慢着，我们，不，这一次不是我们。听好了，老兄，如果你要到外面去冻死的话，你就请便吧，因为你得靠自己 乔治，别这样嘛！我知道你做得到的，我替你挑选了容易的门，在尼泊尔，与世无争的尼泊尔。 你知道吗？你说的对，来，拿去。 乔治，去吓他们吧！ 哎，小心接过。抱歉，乔治。 什么？哎，你不能。二三一。 就知道我不该把事情交付给你，你害我放逐了我最顶尖的惊吓专员。 有了这机器，我们不需要惊吓专员。再说毛怪是活该。 詹姆斯的吓人功力是你的两倍。 对不起，阿布。 阻止他！ 我送你回家吧。 除掉他！ 你不知道我想这么做已经好久了，毛怪。 大元仔， 听我说，不是我不在乎那个孩子。 大元仔，你不了解。 我了解，我只是生气而已，我需要时间思考。可是你不该把我丢在那儿。 我正遭受攻击。 不，我没有攻击你啊，我只是实话实说。你听我说完，毛怪，我们是团队，没有任何事比我们的友情更重要。但我知道孩子他太脆弱了。阿布，别这样嘛，你要是开始哭我也会跟着哭，我就甭想把话说完了。抱歉我先前没有陪着你，可是我现在会。毛怪，我在跟你吐露心声呢，你就算装也该装作你的注意听。嘿，你看是蓝道。 哦， 走吧。 起来，不能留下目击证人。 不会的， 大爷仔，我很高兴你回来。 总得有人回来救你这个大毛怪嘛。呀！小青青，我没时间跟你说话。 走啊！ 麦克，你要是不马上告诉我怎么回事，我们就完了。听见没有？完了！ 好，事情是这样的，你知道他们在找的那个小孩是毛怪带他来的。我们想送他回去，可是合作队有阴谋，现在蓝道在追我们，他想杀了我们。 你要我相信你说的这堆谎言，麦克华斯基？ 麦克华斯基！ 小青青，我爱你！ 快让开！小青青，白痴！ 小心！ 结果， 对不起，结果 对不起、 让开，让开，让开！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在那边， 所有员工请注意，蓝道宝鸡刚刚创下空前的惊吓记录。 我没有，快让开， 加油，电影帅哥， 在那里。 我别烦我，让我过去。 毛怪，你在做什么？ 大元仔，抓好了。 你是不是疯了？做什么？ 我们得找到阿布的门，找个工作站。 好办法，很简单，但很疯狂啊！ 我们得找另一扇门。你看，阿布的门。 他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把手给我。 快点，这是拉门呐！ 对对对对。 后面， 快点！ 进去。 哦，好奇怪啊！ 大烟仔，抱歉老兄。 哎，我的妈呀！最好痛死你，大蜥蜴！ 做得好，老兄，甩掉他了。啊不！不！啊！ 很高兴跟你们共事。快打开！ 我 把门打开！ 快点，快进来！ 也不会怕你喽。看来你好像要失业喽。 快快点，丢过来使出你吃奶的力气！快点，丢过来！宝贝，球来了！喵 喵！哎，他出局了！妈，又鳄鱼跑进来了！ 又有鳄鱼，铲子给我！ 打死他！打死鳄鱼！ 大烟仔，麻烦你一下喽。 我的荣幸。 对了，阿布，你打败他了，你赢了，走吧。哎呀，好了，阿布，该回家了，你自己保重，还要当个乖孩子，好吧？ 不， 没电了，快点逗他笑。 好，我有一招，保证好笑。 哦，抱歉，他没看到。哎， 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居然忘了把他的帽子掀开！你这个大笨蛋！ 大烟仔叔叔，最好别在他面前大叫，你知道我们还需要他笑。 对，哈哈，阿布，我是开玩笑的，你看，好笑对吧？哎呦，哎，孩子，我在逗你笑。哦， 抓好！ 等一下降到工作站就切断电源，这样就能抓到小孩，让他们成为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那么多人在列队欢迎，我们该怎么办呢？被你们逮到了，我们在这儿，小孩在这儿，我会合作。可是被你们带走之前，我有一件事要说。接住！ 二三一九， 二三一九， 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 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 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 九，二 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三一九，二詹姆士，詹姆士，把小孩交给我！把他交给我！ 能阻止他了。阿布，你现在安全了，你要乖乖的好吗？ 詹姆士，事情不能再闹下去了。 他到家了，别再找他麻烦了。 我办不到，他知道的太多。你们两个东西， 不是非得这样做不可。 我没有选择，时代改变了，光吓人已经不够了。 可是绑架小孩， 我宁可绑架一千个小孩，也不让公司倒闭。即使杀人灭口，我也在所不惜。 不， 妈妈， 什么什么？怎么回事啊？啊谁？ 我不知道你们刚刚有没有发现，不过我倒是发现了好几个错误啊。 可是怎么会 这样吧？ 怎么会这样？ 再看一次我最喜欢的部分好吗？ 我宁可绑架一千个小孩也不让公司倒闭。 怎么？ 我宁可绑架一千个小孩也不让公司倒闭。 我宁可绑架 一千个小孩也不让公司倒闭。 让我来。好了，先生，跟我们走。 你们在干什么？把你们手拿开，你们不能逮捕我。詹姆士，这下你满意了？你毁了这家公司，怪兽电力公司没有了。现在大家要上哪去取得尖叫？能源危机会更加恶化，都是你害的。 站住别动，头头要跟你们说话。林中， 两位好。 无私 苏里文先生，你拦截那个孩子，害我两年半的卧底工作差点失败。但是没有你的帮忙，我永远都不知道何特路竟然是主谋。好了，关于那孩子， 我只是想送他回家。 那好吧，把切碎机推过来。 你是说我再也看不到他了？ 非得这样做不可。我给你们五分钟。 再见喽，孩子。 那颗花心。 对。哦，阿布，我也会想你的。去吧，好好长大啊。 阿布，阿布，哦，熊宝宝，你知道，哦，很可爱。阿布，这个也不错。过来吧。哦，咦，他是头快乐的熊。你的衣橱不会再有怪兽跑出来吓人了，对不对？乖，再见，阿布。 猫咪， 猫咪要走 各位，不准再发生这种事。我也不想再看到这件事的报告了。 走。 今天一定会提早下班。你这个白痴，他们决定要关掉工厂。哦， 毛怪，那道墙升起来的时候啊，你该看何特鲁先生的表情。呼呼，希望能拷贝了袋子。哎，你还好吗？拜托毛怪，开心点，我们做到了，我们送阿布回家了。 没错，我们让工厂歇业，还有数百名员工将会失业， 更别提没电的时候会来找我们算账的愤怒群众。可是嘿，至少过程中有欢笑，对吧？ 欢笑， 麦克风开了吗？喂喂，试音试音。嘿，晚安，你好吗？你好吗？幸会啊，很高兴来到你的房间。你是哪里人？没关系，你是小学生对吧？哦，我喜欢小学生，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九年了。我读了九年呢，可是我喜欢体育，躲避球最好玩。哦，对，我是速度最快的一个，因为我是球。但是我就是球，懂吗？好吧。主秀，记得给女服务生小费哦。 大眼仔做得好，今天第一个小孩你就达成业绩了， 不赖吧？你知道吗？只有最棒的喜剧天王才有本事在一次的表演中制造这么多能源。 啊哈，笑声能量比尖叫声强十倍，这是毫无疑问的。 哦，电影帅哥，你过来。 首先美人， 宝贝。哦。小姐们，小姐们，停停停停！麦克，你真迷人。 嘿，你有没有把杂志带来？ 他们刚送来一整箱， 快给我看！我跟毛怪上了封面，对吧？我真不敢相信， 电影帅哥， 我上了杂志封面喽！啊！哦，这太棒了！嘿，毛怪。 大眼仔，我只是在。 哎，毛怪，你要是有空啊，我要带你看一样东西哦。 可是， 好吧，闭上眼睛，跟我来。 我 来吧。不准偷看哦。嗯。再来，来啊，来啊来、啊，再来，跟着我迷人的声音走。好听。张开眼睛。大郎。 大眼仔。那是。 抱歉让你等那么久啊，有太多的木头要拼凑。你知道必须每一块都有才能成功呢。 阿布。